食品厅挨着的不是小酒馆啊？ 对，小酒馆旁边不还有羊肉铺子呢吗？ 对呀、啊，羊肉铺子门口有个缝破鞋的。 哎，缝破鞋那门口那不就是那个面铺子吗？ 紧挨着。 你看这一不一说就完了吗？ 说南门外彩球子大街百货店旅馆，说有个食品店，食品店旁边有个小酒馆，酒馆旁边你看这啰嗦吧？这 什么乱七八？我你给彩桥那画地图来了啊？没那么些零碎。 面铺子会找不着了，搁这么些买卖， 干脆不要那菜条子。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 嗯，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着单的、假的、棉的、连的， 棉的。 对了，这个月份挂棉的。 对对对， 你挂个竹帘子多冷啊，是吧？ 没用。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蓝的棉的帘子连。娘们俩摘了南门，你看难不难？ 摘南门， 摘了南门外，不是摘了南门外，那面铺子烂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有板凳面两块钱，掌柜的只为难，眼看这买卖就算完。 好，哎呀，他把买卖给说黄了，你看。 贵上七八个人，板凳面还卖嘛呀？掌柜的一看，干脆咱把它吃了得了。到的陪来老兵吃，一听陪面老，一听陪兵陪兵。 怎么又回来了？怎么改这好说的了？ 挺好说。 好说呀，你呀是看事容易做事难。现在这么办，我再跟你说个男的，你更说不上来。 嗯，你说嘛的？ 说个男的。 你说女的我不在乎，这还说男的？ 我怎么这里还男女？说个难说的。啊，听这个啊。 你说难说的。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嗯，那不行 啊， 你这外国话我不懂。 这是绕口令，外国话呀， 我听不明白这是什么呀。 对，我先给你解释解释。 嗯， 这是我家里自己的事儿。我养了一只鸡，这只鸡特别的肥，尤其这个养鸡养鸭对这个动物禽类只能叫肥不能叫胖。 对、 啊、 这点说不清、 哎、这个肥净白净呢，是只白鸡，一根杂毛没有，全是白的。 这只鸡一根杂毛没有。 哎，对， 你全给炖下去了。 我干嘛那么讨厌呢、 啊？ 就是白鸡，上称一腰，整八斤。 哎呀，够个儿！ 哎，八斤重的鸡， 够个儿！ 哎，所以拿这个说个绕口令 来吧， 你听着啊。 嗯，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说这个 不是你养个小鸡子做嘛呀？ 说不上来又找词了，不是 养个小鸡子把街坊全得罪了。 谁得罪了？ 养个这个做嘛呀？ 你把它说上来。 听咱的。 来来， 说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大八斤。 什么叫大八斤？你这词儿都什么叫大八斤呢？ 我来人 八斤鸡。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十多斤鸡。 八十多斤呢、啊、把这鸡精一个羊才多重啊？ 鸡 啊， 我不说了。 不说了什么？ 我没见过你这种人。 什么？ 你老瞪眼是吗？ 不是瞪眼，你说的不合理。八十多斤的鸡， 多大了？ 一个羊最大的不才四十来斤吗？ 啊，那行了， 八斤。 哦，对了，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十多斤羊。 哎哎，什么？怎么羊又出来了？ 不，你告诉我的羊吗？ 我拿这个做个比喻。 哦， 是鸡。 啊，说这个意思 啊？对对对对。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大羊鸡。 哎、什么大羊鸡 啊？啊， 怎么叫大羊鸡啊？ 进口的。 是啊， 这你没见过了吧、 啊、 进口的杂交鸡下那个蛋可大了。 有多大个？ 跟足球似的。 没见过。 你拿这个鸭蛋，你鸡蛋，你就把这试去吧。 无像话，别连皮带讲，你把绕口令说上来。 我家有个飞进别进八进鸡刺儿飞了。 嗯， 飞到哪里去了？ 张家 啊，飞了张家往刘家找的找不 啊？ 对，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吃飞在张家前院后院的。 后院啊？ 你看还着急？ 不是着急， 后院往往前院找的找不？ 这。 我家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吃飞在张家后院的。 在深端的。 张家后院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吃飞在俺家后院里。俺家后院有个肥斤白斤八斤鸡，吃飞在张家后院。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